这一个瞬间，用音乐来送给你。 我们听到的这首老歌名字叫《我听过你的歌》，下面的这首歌您听过吗？辛晓琪的《可爱的玫瑰花》，这也是一首经典老歌，收录在辛晓琪1998年的专辑《每个女人》当中。明媚从容的声音唱出了自信的女人最美丽。 我今晚上你说的我是个女人， 多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。多美丽的玫瑰花，多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。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生发在太阳，我愿大家都爱我，就像爱他。我美丽的玫瑰花，我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。 你乖乖，喜欢你的是耍的无私，你突然就也不被 就这样深深爱上它。多美丽的玫瑰花，多

齐聚，玉泉喜迎春。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